针沙利。情绪探热针扣二。三个女人密密针。 Hello, Hello, 又翻到sorry, 又翻到嚟我哋三个女人密密针。 翻到嚟你嘅翻工现场。 系啊。即係講開又講，講又講， 講 我真係明點解呢兩個戰爭成日都話我喺下低嗰度做嘢嘅。 哇！大家睇下， 我哋你覺得似唔似先？ 該起起身先，仲要擺個靚 pose， 你自己起身先， 擺個靚 pose 啊！ 你頭先擺個靚 pose， 好多人啊，都係著呢啲咁嘅， 跟住仲要你點樣翹啊？頭先點翹手啊？ 我幾時有翹手啫？我咁樣啫嘛， 戴個手袋咁樣咧， 好變態啊！邊人嚟咁樣話姊妹啊？你侮辱人等於侮辱你。你自己啊，唔准侮辱我， 唔系侮辱你嘅。 嗱，话时话，你去到一个西洋菜南街，全街啲女仔都系咁着噶啦，你做咩要话我有问题？ 唔系，我哋搵阵试下咧，我哋两个行开， 行开边， 你自己一个行条路，你睇下。 啱先我咪试咗俾你两个睇咯。头先我咧企咗喺条街度啦，喺个栏杆度企咗好耐嘅。 咁有冇望你啊？ 唔知喎，你咪知你留意住我， 但我淨係留意 喺度笑到傻咯， 我淨係留意你嗰個動作， 即係貓低頻繁咯， 係啊， 即係嗰啲咁樣，咁我專登扮出嚟梗係似啦，我扮俾你睇， 但係點會你扮到我哋扮唔到 㗎嘛？ 你冇天賦咯， 我要睇下， 我哋冇天分， 冇天分扮咯， 我哋冇你咁鹹濕啊， 我點會鹹濕啊？我又 哇，你唔認你鹹濕啊？ 我又唔玩特點，我又唔玩流 M， 你玩唔玩流 M 啊？我又冇流， 有冇流？ 我有流，我唔我用。用户戰我呢啲好乾淨， 嚇特登漏 M 好好過癮咩？ 咁嗰、那個書展啲人係要咁樣突出自己嘛？ 好、無聊咯，唔該。 有個人仲講話咩？有間公司嘅 model 仲話咩？呢啲咧只不過係霎時吸睛，但係樣衰係永恆嘅。我都係笑到。 咩叫霎時吸睛？ 即係佢話吸睛嘅，係啊，吸睛。 哦，明白。 但係咧就會樣衰係永恆嘅，一世都磨滅唔到。 哦 ，send 嗰、那個嗰張相啊， 係咯，即係其實咧書展而家都完咗㗎啦。咁、每一年一度咧都會做呢啲咁嘅嘢啦。咁唔係就玩娛樂啊，一陣又喺度嘔奶啊。 雪糕啊， 雪糕啊，牙膏就始早啦，系咪先？而家嗰啲所謂嘅時下嘅亂舞已經玩到多姿多彩。 我覺得真係嚇，佢為博自己上位，真係乜嘢都再出。 即係咁樣咁樣掀開件衫咁樣啊！ 好過分， 係啊！我有軟裂啊！咁樣 掀，嗱，偷嘢嚟啊 ！bra 有 new bra， 即係點解可以咁核突都有嘅？因為 其實你咁樣做，你老豆老母情何以堪咧？即係有陣時學我哋 operator。Chris 佢講咗一句説話，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好似係咪又係鬱敏？ 講就講， 情何以堪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係啊 ，Merry Christmas！ 嗱，我哋要介紹下鬱敏嗰本新書，你買咗未？我買咗啦，快啲買啦，未買嘅 話係啊係啊 係啊！法庭辯論係咩啊？ 我在咩啊？ 我在法庭的自辯， 係啦 ，OK。 咁我哋宣傳完人哋，又宣傳埋自己啦。 啊， 咁你有出書咩？阿閒姐， 我唔閒姐。咁咧，我哋今個禮拜咧就想講， 佢叫做 你咪集團打亂咩站站咩歌？ 我哋呢集講咩啊？我哋 我哋呢一集咧就講你之前應該都冇講嘅，就係話。咁我哋三個唔知係咪樂天嘅性格啦，我哋就話如果一段感情如果真係遇到一啲咩風浪啊，或者真係要分手啦，咁、我哋係唔會話要去要生要死啊，然後又 冇諗過喎， 係咯，咁但係我哋睇翻新聞咧，每一個月入面都起碼至少平均有兩單新聞咧，就係為情自殺、燒炭、跳樓咁樣嘅喎，即係大家覺得點咧呢樣嘢？ 我會覺得其實。呢啲人嗱，你哋諗下，其實佢哋真正係想尋求死啊，定係其實只不過想等佢哋有人係關心佢哋啊？你覺得？ 但都佢都已經準備死咯，嗰刻真係做咗出喎。 有一啲人其實即係譬如食咗安眠藥，其實係想等人救噶嘛。有啲咧咪話我跳樓啦，咁跟住又 call 人啊，或者留 message 等人去即刻去營救佢噶嘛。 但我唔講嗰啲，我講真係做咗出嚟，然後阿爸阿媽圍住。 我覺得呢啲咧係比較後生嗰啲，即係個思想冇咁成熟，可能睇感情就好緊要。 因為其實最細個咧。 大約幾個月前的，是15歲，好像不是幾個月，上個月的，就是一個15歲的女仔，就大自己很久，很大的個男朋友，好像說同居，然後又不知道怎樣，接著真的在自己的住所一躍而下，就這樣就了結了自己咯。 一時不懂想咯， 但是其實這件事是沒得回轉頭的嘛，只得一次的而已，你真的走了的話，你留下的傷心就是家人咯。但是為什麼他們會捨得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除了 男人之外，或者除了女人之外，除了感情之外，不是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很精彩嗎？那為什麼都還要去放棄一樣？ 但是他那一刻他只會想到那樣東 西，其實 我會覺得那些人通常是一些一事無成那些，即是他譬如說不會說是工作上很有 即是有些 achievement， 是啦，即是不是一些工作上很有成就那些，即可能真的是一事無成平平無奇這樣的，那他就將感情看得很重，或者有時候有些是感情是去到開花結果了，可能拍了10年8年，那一時間就承受不到這樣都要分手，或者有第三者入來的打擊這樣咯。 10年8年我又覺得真的長，但有些真的是半年幾個月，那就已經 要去，那些就算了。 我記得有一單呢，之前不是說那個肥仔啊，就那個女朋友是在那個 M 字那間快餐店那裡做的，他不是也是說那個女朋友不知道是移情別戀還是怎樣，那個肥仔拿把刀去捅人，然後搞到 那單事在藍田發生的， 即是那個女仔毀容的嘛， 然後回到家自己跳樓嘛，是不是？ 不是，肥仔好像沒有，好像鎖住扣扣就被人捉了，即是都有這些是直情是誇張到是想殘害人家，不是殘害自己，想殘害人家， 上門斬死條仔，之後斬埋自己條女，咁樣噶嘛。 但其實依樣嘢，如果喺佛學嚟講啦，咁如果自殺嘅話，其實係每一日都會重複嗰樣嘢嘅，即係依樣嘢係叫做超生唔到嘅，係咪先？即係因為咧，嗱，我成日都聽一下一啲靈異故事啊咁樣嘅，都 會聽翻我哋本台啊家寶。 會啊啊、都會聽一些是、啊、關於上學啊咁樣嘅命理咁都會聽，係啊捧場客嚟噶嘛我哋。咁但係都好多人講翻一啲鬼故出嚟啦，咁冇姑勿論你去真定假，咁佢就話好多好多時都會見到同一個時間每一日發生就係一躍而下咯。 但係其實係重複嘛，不停咁重複， 不停重複咁樣，其實都令到同埋有時候我會諗一樣嘢嘅就係呢樣嘢就係、是、咁。你始終都會有身後事的嘛，你很多的親朋戚友你家人都要去看你最後一面，雖然你有這個很多不同行業的一些先人化妝這樣，但是都叫做很辛苦咯，令到家人，同埋一世磨滅不到，是不是？那你在自己家真的這樣做，有些很搞笑，有些呢他們是會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為什麼，可能為家人著想又好怎都好，他是 不是在家裡跳， 不是自己家裡，可能他是想 在別人家裡跳， 有些呢真的 譬如住開那些私人樓， 他會走去地道 跳，是 啦是啦，就是這樣跳。還有我很多我身邊都有些朋友呢是說不是自己發生的，就是他們可能說隔離鄰舍有人真的這樣去自殺，還有他們就會見到國家人很快搬走，因為這件事是你每一天重複這個畫面，其實都 很令到自己心噏心酸。 但是可能有些人是有陰陽眼才有這些看到， 不是啊，我意思是說他家人、啊、即自己身邊的家人、 啊、 或者仔女這樣真的做了跳樓， 真的很難放低， 那呢他放低不了、啊、住那他住在那裡他會繼續會 loop 起那個畫面、啊所以他們就搬走了。其實我覺得你自己一個人 咁呢啲咪變咗空襲咯？ 係啊， 因為自殺。 係啊係啊。 咁又唔係喎，佢呢啲唔係叫空襲喎。 點解唔係叫空襲嘅？ 我印象中呢啲唔係，佢要喺間屋入面真係身亡先至叫空襲嘛。 咁佢而家唔係咩？ 佢跳樓。 佢唔係咁跳樓啫嘛。咁佢又唔喺嗰個單位，咁嗰個單位點樣會成空襲咧？即係你意思話空襲係死個人就係叫空襲？ 唔係應該話係咪自然死咁，梗係唔叫空襲啦。但你話自殺死叫唔叫空襲嗱？咁謀殺就一定係空襲，但自殺我就唔知係咪 都可以咁樣分為嘅，即係可能都會覺得 應該睇 佢會翻翻去啩。咁你咪覺得都會係空襲咯，係咪咧？咁同埋我係會咁樣諗咯。你有啲咩解決唔到，即係總會解決到係咪先？你錢如果有啲人話錢可以解決到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嘛。雖然你會想啊，咁我冇錢， 感情用錢可以解決到咩？ 解決不到， 因為你買不到佢個心嘛。 你咪揾嘢嚟第啲嘢去令到自己開心咯，係咪先？ 咁我明，我唔明佢哋點樣嘅心態啦，因為始終我都冇試過，或者冇一秒諗過係要去分開，然後 唔係你咪有成日講句嘅仔死仔還在，係 啊，仔死仔還在， 下個更可愛，咁係真嘅。 咁相對於女死女還在，下個更加更可愛。 即係你冇嚟，你為咗一棵樹放棄成日森林 有啲我明白，講係易講啊，即係講係好容易，做係好難，但係你會諗翻你當你自己係愛你身邊的人的時候，養到你咁大咧，你係唔應該咁樣去了解自己。 我哋在座一二三都試過分手啦， 其實好多人都試過分手， 咪咯。 所以我會覺得而家普遍係真係後生嗰啲先會咁睇唔開。你話即係譬如三十零歲嗰啲咧，其實會分手咪分手，即係已經經歷人生都經歷咗都咁多年，即係譬如都工作嘅起點，可能廿零歲嗰陣，亦都有試過幾段嘅感情嘅話，其實再分手我都冇。 即 係 好老實，我點會為咗你去死啫？你唔好傻啦！ 我仲有大把錢，我仲有大把工，我仲有大把仔， 都係喎。 即係冇男朋友或者冇老公，結唔到婚冇所謂㗎。你有錢 冇咪冇， 你有工作你自己可以 有錢咪叫鴨咯，叫雞 咪咯，咪咯。 你唔好話叫雞，你話嗰啲叫咩可以有啲咩 援交？ 唔係啊 ，book 一個女仔可以同你周遊列國嘅咧，只要俾錢佢就 半遊。 係啊，嗰啲半遊嗰啲咧，咪得咯？係咩？你有錢解決到你嗱？你想買快樂嘅？你覺得呢個世界咩都對你唔住嘅？你咪 身邊有揾錢 又唔係去聖商店買嘢又得？ 咪咯， 即係如果各方面 買 Mary， 買 Mary 啊，買啲朋友得。 Mary 啊 嘛，女仔係 Mary 啊，男仔要咩？ 唔知啊， 拖冇㗎， 我唔知喎，冇㗎喎，好似 冇咩？冇嘅咩？咁唔得噶， 男仔買男仔話買啲咩啊？ 唔係啊， 女仔可以買咩？ 男仔可以買 Mary 啊嘛， 女仔可以買。 女仔可以買邊個？ 假狗咯。 買 John 啊？ 假狗咯。 哦，買一狗翻 嚟，買一狗翻嚟咯。但係 買條狗翻嚟 啊！但係你唔好玩埋曬嗰啲咩人獸交，你買狗還買狗，唔好玩人獸交。 唔使嘅，我覺得女仔易啲嘅。真人我意思，唔需要玩呢啲嘅。 即係啊，你衰啲講句，你求其去一次呢個蘭桂坊，你想食乜都有得食啦，食個花禽味。 你唔介意 食個 lunch 又得， 本地腸又有， 係咯，係。你唔介意咩質素？ 嗰啲咩異國腸又有，係咪？異國風又冇啫，都唔近。你搭的士啦，你 係咪先？ 咁同埋咧， 咁傻啊，真 係。係啊，唔好咁傻， 真係唔好咁傻。 另一方面有啲咧就係講起你話頭先阿文文講話十幾歲嘅或者二十零歲好容易輕生啦為感情，但係咧有啲就係自己本身有個家室，但係又出去有第二個，即係叫有小三啦。咁之後咧，居然可以放低個老婆仔女同個小三攬住一齊燒炭咯，入長洲，即係呢啲新聞都係有嘅。 有， 同埋一係就去一啲時鐘酒店。 嗱，嗰啲係咪個小三咩咋？逼佢㗎咋？ 我覺得呢啲係有啲可能有財政上啊，會有啲困難，即都係仲有一啲嘢去係一個負擔先令到佢哋即係分，即係要燒炭或者一齊死。如果唔係咧，其實講真，三十幾歲，咁你又更加你自己有家室，又再同第二個一齊。其實哇咁難嘅你都做得到咯，繼續下去都冇乜問題㗎。其實即係佢咁樣都佢都 overcome 到自己嗰、那個嗰、那個恐懼，即係或者嗰個諗法。其實 咁講起呢樣嘢啦，即係佢做得最過分就係話哦，抌低老婆仔女，自己同第二個女人或者第二個男人攬住一齊死， 係 咁樣啦嚇。咁呢啲我都唔知係叫殉情定係叫做私奔地殉情啦。咁咧，咁我哋身邊有冇人試過係自己本身有段感情嘅，但係咧都有去一直揾小三，但係嗰種揾小三嘅咧，唔係叫逢場作興，係真係叫做話情投意合啊，嗰啲咩兩情相悦咁樣嘅事咧，咁兩邊都中意，即係呢邊又愛，呢邊又愛， 然後。 我冇，然後自己就好似人格分裂咁樣，早上咧就係俾呢個嘅，下晝就俾呢個嘅，晚上就俾呢個。我冇試過一腳踏兩船，我唔中意嘅就直接唔同佢一齊，又再同第二個一齊。咁我可以好快同第二個一齊。 咁你唔可以同一時間兩個都中意嘅咩？ 我唔會。 但你好難分身㗎係嘛？ 唔係，我就係做唔到呢樣嘢咯。但我可以好理性咁樣就係同你分咗手，我可以冇乜傷心，但我就可以即刻同第二個一齊而好投入咯。 係係。 即係我試過係咁。 我咧就可以即係同一個分手之後再同第二個啦，但可能會諗翻之前嗰、那個， 當然會諗， 亦都會 對比對比咁樣， 或者咁會聯絡。但你話真係咁樣騎住兩邊咧，我又好少。 即係嗰啲叫做食兩家茶禮咧，我真係冇。 有冇沙莉咧？有冇分享啊？ 有冇朋友或者你自己係咁樣？ 我自己有試過一兩個禮拜咯， 係， 但係因為同。以前啦嚇，總之有個之前曾經有一個 ex 啦，咁其實都臨到最尾咧都冇乜 感情㗎啦，即係我覺得咁係， 但又唔想分手， 係啦，但係又唔捨得咁樣，咁之後就識咗第二個，咁我耐啲先知道其實原來喺嗰個男仔都有女朋友，原來 即係新嗰個男朋友， 係啦，即係我都唔知道原來佢係有女朋友嘅，我都唔知道。 咁佢想點樣同你玩啊？佢想同你長遠咧，定係又好似你咁樣，哦，又係試住新嘅， 係啦，即係 又唔 甩 住舊嗰個 一樣咯，咁樣。 但係咧好夾啊，你哋兩個，咁有冇一齊啊？你兩個 一齊咗兩個禮拜之後散。 但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叫做好麻煩嘅，即係例如可能你同緊呢一個一齊嘅話，咁又好驚佢打俾你啦，好驚佢 message 你啦，咁使唔使做到嘅咧？就係話話我 WhatsApp 咧，我就 block 曬佢微信，就 block 曬佢先，暫時 block 一 block 啦，咁起碼佢咧就揾我唔到啦，咁樣一係咧就。電話呢就將個唔係將佢個 contact 呢就 set 成無來電，即係冇名啦咁樣。 我有個朋友係咁喎，因為我呢就即係個名呢，即係真名呢就有個字就好似啲男仔名咁樣嘅，咁我最尾個字呢咪男仔名嘅， 你係黎明 BB 嘛， 咁我名字嘛，咁呢我有個朋友，佢真係佢喺 WhatsApp 咧，佢會 block 咗我嘅平時，因為點解咧？佢費事佢老公以為有個名字啲係男仔， 係 佢會 block 咗我咯，因為佢其實就好多時同啲男仔傾偈。 咁佢可以 set 你個名做第二啲噶嘛 ？set 你呢個 咁咪懵懵咯？呢啲咪 諗懵懵。食谷種啊！唔好再食甜筒，食谷種算啦。 即所以其實係有啲人會係咁。當你同緊一個人嘅時候，佢其實咧就哇 set 曬機，喂唔好響啊！邊個電話嚟？ 唔係，其實 好 煩嘅。我覺得其實真係好煩嘅。即係你同一時間，唔好話三個，你其實你兼顧兩個，其實都好煩嘅。 同埋咧，你如果係 block 好似 WhatsApp 咁樣啦，你 block 咗人哋嘅話，其實佢揾你，佢係 send 到出去，但係當然知道你見唔到你嘅啦，先即見唔到你最後上線啦。但係咁你又要解話。即係因為佢 send 嗰啲乜你都唔知嘛，睇唔到 大話冚第二個大話，係 咯，咁其實你都唔，所以有啲人咧又好醒目嘅喎，兩部電話兩個號碼， 你講得 三個電話三個號碼， 所以其實咧我都即係其實諗諗下，如果當時我 冇咁麻煩啊 嘛。我都覺得其實真係兩部電話好啲， 兩部電話 兩個唔同 number， 仲要係呢個男朋友係會知我另一個電話號碼， 咁你始終係一樣會響。 唔係喎，我同邊個出街咁，我咪帶邊部電話咯？ 咁你都要解話，喂，點解你聽我電話？ 一個人啊嘛， 咁佢都會打嚟，喂，點解你咁耐都冇聽我電話嘅？ 飛線咯。 唔係啊，咁你都係冇接到啊！你去咗邊？ 我明 白，你解釋唔到嘛。 所以其實我真係覺得好煩， 都解釋唔到。 即係你個人本身唔係成日講大話或者， 其實好難嘅呢樣嘢又。 係咯，即係唔係咁古惑， 你做唔到咯。 除非喂，但係可唔可以咁咧？直情同佢講，其實我而家都處於咧諗緊嘅階段，即係同一個講。其實我而家同翻我男朋友一齊，咁我雖然我都想同你發展，咁你俾啲空間我，成日講呢啲藉口咧，你覺得得唔得咧？你覺得女仔講呢啲藉口，男仔受唔受落啊？肯肯 我覺得在這個現今社會裡面呢，他會覺得哦，我即俗啲咁講啦，我溝你一個禮拜，你唔受溝嘅話咧，我就移情噶啦，我溝第二條女，喂，成街都係條，成街都係女，一山環有一山高，係咪先？ 一空環有一空高， 高處未算高，低處未算低。 唔係喎，但係好老實喎，如果嗱你咁同我講，男仔，其實我真係唔會睬你喎。喂，你咁講即係擺明釣我，當我觀音兵啫。 唔係咯，你又釣我人咁點啫？我想識你啫，我想識你啫，都 咩叫做你諗下 先？喂，但係我又覺得俾空間大家嘛。 咁你嘅話，你想同翻你男朋友一齊？ 係啊，咁我都要有比較。咁你唔覺得？喂，如果比較到，我真係最尾覺得你係好啲。 我咪同你一齊， 咪仲中意你多啲咯。 如果嗰個男仔真係等你嘅話，佢真係好愛你咯。 我覺得呢個即係我覺得現今 係咁就係咯，你自己都話。 我覺得反而。男仔咧，相比起相对系少啲嘅，咁女仔等一个等一个自己暗恋嘅人咧，系真系会长 啲。我觉得女仔，我觉得男仔咧好小气，哇！心谂如果个女仔同我讲，即系我男仔同我讲话，其实我同紧个男，我个男朋友都仲试紧咧，仲咁，我会觉得哇！我中意个女仔俾人 check 紧，我情愿唔要咯。 系啊， 但系女仔唔系咁谂，女仔会即系死心塌地，好似Kelly咁讲，我咪等咯。 女仔个 tendency 就会， 同埋有句嘢就系话。男仔如果真系识等待，最后就唔使等待啦，系咪先？ 你个 get 嚟噶？ 唔系你要读好啲啲字，啲人先 get 到嘅。 即系如果男仔晓得等待， 等待 一个女仔，最后就唔使等待， 等待 自己个袋。 咁咯， 得唔得 ？OK OK， 即係如果佢真係識得珍惜嘅話， 第一次講我已經明㗎啦。 但係佢係真係識珍惜嘅話，點會點會放手啫？係咪先？佢不如等啦，係咪先？ 你可唔可以加到個字好啲啊？ 加咩啊？ 春字。 等最後唔使等春袋， 等春袋啊， 等袋得啦，使乜等春袋咁核突啊？都不如等龜頭，成個成隻烏龜頭咁樣 啊！唔係啊，佢叫佢等避孕套 得唔得嚇？ 咁咩？ 等避孕套。 做咩要抌佢？ 做咩要抌套？冇得用啊嘛！ 做乜用啫？阿Sunny都话唔用噶，结婚之后 冇男冇女朋友咪唔想用袋咯，咪抌咗嗰啲嘅安全套咯。 哦，抌袋都得都得， 得唔得？ 抌袋唔系抌袋， 系好无聊啊！ 讲到嚟呢一度嘅，唔系咁仲有冇一啲咧？系嗱，我试过一样嘢系好似电影嗰啲情节嘅，咁就系一个男仔朋友啦，咁佢女朋友我都识嘅，劲似电影嗰啲唔知乜乜爱系列嗰啲啦，就系话有一次我见。看到他在旺角啊、尖沙咀啊那些時鐘酒店出沒、 你又去報啊？ 報什麼啫？條街條街道的嘛，你真的什麼報啫？你 在時鐘酒店面前報 的那些，你總要走過的嘛，你這些不是什麼堂這樣，是不是一個什麼魚堂九魚堂這樣全部都是嘛，那你有些普通少少 cheap 啲嗰啲咧，即係嗰啲咩樓下嗰啲附近嗰啲，咪喺條街咯，唔通你喺下呢度咩？咁我一見到自己個朋友啦，咁我suppose 隔離嗰個應該係我都識嘅，即係佢女朋友啦。點知唔係喎，佢揾援交喎。 你又知佢係援交？ 佢同我講嘛，之後我揾翻個男仔，我話我今日見到你啊，咁點解你要咁嘅？不過我會同翻個女仔講嘅，因為我始終覺得咁樣咁樣嘅話，好似好傷害一段感情，同埋佢哋段感情唔係嗰啲咩幾個月，係真係好長啊幾年喎。咁我就做唔出啦。咁我知道點解嘅，就係因為嗰個女仔咧係好保守，即係話佢視呢個男仔為結婚對象嘅，但係都想話喺結咗婚之後先至同佢有性行為啦，先至同佢有關係。 咁個男仔等咗幾忍咗幾耐？ 一齐咗四年咯，咁之后所以个男仔冇办法，佢话佢以前翻大陆做嘢啦，有时公干咁样咧，都有试过去嗰啲搵嗰啲酒店女郎咯，咁同埋佢话咁如果系香港嘅话咧，咁佢就觉得保障翻自己，咁费事去。咁平啦，咁所以咧就出高少少錢。咁佢話其實冇愛情嘅， 真係 一開頭冇愛情嘅， 一開頭， 而家咧咁， 而家咧就覺得變咗係 sex partner 咯， 即係佢揾開都係揾嗰個人， 係啊，揾開都揾嗰個啊，咁咧就 咁唔得嘅喎，有感情喎。 再落就有感情 喎，佢咯，再落就有感情。 但係佢自己知道呢個女仔都曾經出過嚟咁樣，所以咧都唔會話同佢有啲咩將來嘅，只不過就話而家珍惜大家一齊嘅時間，因為佢哋都就係結婚㗎啦。因為我嗰個我朋友同埋佢女朋友都就係結婚，但係到而家呢刻我都叫做瞞住個女仔嘅，因為我覺得如果咁樣嘅話，個女仔係更加傷心，所以我唔知佢 唔 好做啲咩， 係 真係唔好講。 咁個女仔 唔好做醜人啊！呢個世界。最詐忌的就是 你梗係唔好講啦。 但有啲時候有啲嘢不吐不快噶嘛。咁我又想講翻啦，我哋即係我之前都同阿溝兒講話，有陣時網上面咧，即係嗰啲咩傾偈嗰啲 website 咧，有啲人真係變態 喎。嗱呢樣嘢我要講，呢樣嘢我真係唔可以唔講嘅。呢樣嘢咧，我應承咗全部人都講，應承埋我自己都要講噶啦。就係話咁，我講埋啦 WeChat 啊。即係成日賣廣告啲大陸中國中國咁嘅爛鬼 app 啦，但又唔可以唔用啊，都用慣咗大陸。 嗰啲咩嗰啲六四字眼冇得睇冇得出嚟㗎嘛？ 嗰啲咁嘅和諧俾你和諧曬嗰個咁嘅 app 啦嚇。咁咧有啲人就好中意 look around 啦。咁我知道如果你唔開呢個location 嗰啲咧， 你 係係啦，你係唔得。咁但係我開咁等唔等於你就可以講埋曬啲説話係咁低裝咧，或者咁難聽咧？咁係咩事咧？就有個男仔。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咧，就 send 咗啲嘢嚟咧，就同我講，咁就話可以和你做愛嗎？咁樣啦，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侮辱人，亦都好侮辱自己。 唔係啊， 又要講翻嗰句説話啦，即係 Merry Christmas， 作為你老豆老母，情何以堪？咁我就 喂，但係你玩得呢啲 app 咧，你預咗有啲咁嘅人， 我冇。 我是沒有遇到這樣咯。 有啊，我都有遇過的。 因為佢呢個咧， 你玩 Skill 嗰陣時冇咩一樣有啫嘛，其實。 因為這個 app 咧，佢係佢會 send 嗰啲咁嘅邀請俾你嘅。係 啊，咁首先會幫你 screen 一 screen， 等你唔會話真係直接可以同嗰人傾偈。係 啊， 但 佢可以 先加佢， 可以傾到一兩句，但係就限字數。咁但係就。之後就可以加翻咯，咁其實都係唔係叫做朋友嚟噶嘛？咁你 send 啲咁嘅嘢出嚟咧，其實可以 喂某程度上我幾欣賞呢啲人噶喎。 佢講得出啊？ 喂，起碼人哋明刀明槍問你，你做唔做？個所需啫嘛，你 咁你喂咁不如你去叫雞啦，而家連雞嘅啲錢都唔肯俾啊，呃招啦你 含啊你含春啊， 我有啲仲冇 你喎，我都有啲女受噶喎。 上次嗰個咧啲鬼嚟嘅，咁 send 俾我，咁你都知道我都中意鬼咁啊，梗係同佢傾下偈咁啊，鬼喎係咪先？跟住唔知講咗啲咩，成日喺度問人哋，你做緊咩啊？而家屋企做緊咩啊？點啊？跟住無端端又話，我喺張牀度，跟住咧。無端端喺度 send 咧啲勁變態嘅相俾我咯， 係啊，依樣嘢我都有試過， 淨 send 啲性器官啲相喎，係咪癲㗎？ 我諗過係咪佢 人都未見過我，即係我未見過。 咁呢啲人，我心諗你現實已經識唔到人，你而家唯有上網識人，你都要咁白痴、咁賤格、咁下流，即係嗰啲咩啊？ 哇！你用鳩驚你嬲啊！真係， 你繼續講，我超時都要繼續講，我繼續鬧爆你啲戰爭。唔該，你玩呢啲咁嘅工具嘅時候，唔該你認真對待啦， 呢啲人 對待自己尊重你老豆老母啦，生出嚟咁樣樣。 我會覺得呢啲人咧，佢係。嚇到你哋女仔驚咧，佢反而開心、啊。 佢開心咯、 啊，即我直情係嚇，哇哇咁核突，跟住覺得佢仲話你覺得點啊？好唔好睇啊？ 唔係 啊，size 你覺得點啊？ 可能呢啲重口味咧、 啊，變態。 喂，好老實，喂呢啲 講真， 你撞百貨撞百客啫嘛。我 send 俾100個女仔。可能真的有一兩個手氹呢 喂，好老實，如果你做得啲咁核突嘅嘢俾我，我夠唔夠膽出嚟同你識啊？就算我當普通當識你係朋友，我都唔夠膽同你出嚟識你啦。你咁變態喎，一開頭講嘢係咪先？你已經可以杜絕曬我以後想識你作為朋友或者男朋友或者甚至sex buddy 都唔想啊！真係太變態嘛！ 係咯，因為你邊人一開頭就咁樣明 仔就會 都明出 你話大家都即係譬如你話我又發緊。行嘅又喺度讲紧啲咸湿嘢嘅， 咁除非系呢个咩教和语啫， 系 啦，咁咪得咯，明唔明？ 我冇你就特登咁样一嘢，哇，细碌嘢出嚟咁样， 除非我本身已经同你讲话，哎呀， 火箭发射啊，无端端， 我好痕啊，咩咩，我好乜啊，好湿啊，即系讲埋呢啲咁衰格嘅嘢嘅时候，咁你讲呢啲都冇所谓啊，你 唔系喺嗰啲自己嗰啲题目嗰度， 你 都黐 啊， 我很痕。 你都黐，你黐眼線啊 ！Merry Christmas， 我很痕啊！係咯，Merry Christmas， 我很痕。 買咁你 block 咗佢咯。 係啊，block 咗佢。 咩？ 你知唔知我當時係點做啊？因為其實前幾日發生嘅啫，我 accept 咗佢，跟住我就同佢講話：你老豆 要鳩你啊！咁 唔係，我話你老豆老母，我話你老豆老母可以死 有爺三冇乸教啊！ 你老豆老母可以死無葬身之地嗎？你老豆老母可以 你點解咁文雅對佢啊？ 因為佢都文雅，可以和你可以和你做愛嗎？ 唔係，我同佢講嘅咩？ 系啊， 讲噶唔 系 打字 啊，系啊，系写字啊。咁佢都写到咁鬼文雅，可以和你做。 但系我想问咧，咁你叫佢咯，喂，同你做爱都得，喂，唔系起码睇下货版先，样我唔系睇嗰度，睇样得唔得？ 系，起码都 send 张相。 好似系嗰啲 小朋友嚟噶，屌 有埋个仔，而家仲要出去搵人搞。 唔系，可能佢自己啲戆鸠细个嗰啲戆鸠不 大 佬 就咁话咩同你做啊？大佬又唔知你个样点样，又唔知你几多岁，又 就算你知你都唔会噶嘛，大佬你。微信嚟噶，呢个微信个账号系我自己本人噶嘛，我自己管理噶嘛，入面啲嘢都系真实噶嘛。 你倒翻转头咧，你又谂下，其实有好多女仔咧靠呢个平台搵钱嘅，有好多女仔， 我 想你应该 玩翻 转， 应该玩翻转头，800蚊制唔制？ 你傻嘅， 你讲得啱，我有谂过。你男定都喺度玩啫嘛，我咪 同你玩咯， 我咪睇你讲紧咩出嚟。 我见到呢啲好兴噶，真系超级嬲。 唔好兴，唔好兴。我有好多男仔朋友咧 ，send 翻啲即系佢哋自己 cop， 即 系嗰啲女仔 咧，其实真系上边有好多想去揾食噶。 即好像我剛才說的， 即見到有得人驚啦， 講嗰個嗰個露蟹嗰間嘢啦，之後都唔敢同佢講嘢啦。 你已經 block 咗佢啦，應該。 因為我哋其實咧，男男女女都係噶，你突然男仔又係啦，男仔如果有個女仔咁樣走嚟同你講話，你需要嗎？點點點，其實咧個男仔覺得你呢啲人真係唔三唔四，咁我哋女仔都係覺得你呢啲男人直情係卑鄙下流。 就算你有幾靚仔，或者之後有幾真心，你第一下咁樣做已經 拜拜啦。有句嘢，卑鄙下流，無恥賤格，考試唔合格，做人冇人格。 入 廁所亦都入錯格，唉，所以 啱咯，佢就係想入錯格。 呢個係啦，入錯格咁啊，可以 有嘢睇咯， 食阿婆咯，阿婆做阿婆做看更噶嘛，咁你咪阿婆看住個廁所，你咪走去同阿婆玩咯，同阿婆講咯，係咪先 ？OK， 今集時間到呢度，下個禮拜我哋再見啦，各位晚安，拜拜。